着妈妈，也爱着夜莺歌唱。 有李香兰姐姐的夜来香，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十一分噶啦。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你啊！今朝早咧有钱陪陪陪伴你，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！时间嚟到咧五点十一分啦，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1月20号。咁啊，农历咧就系10月16嘅，室外温23度，相对湿度83%。出边咧就落住毛毛细雨，揸车嘅朋友要分外小心。出街如果系呢个时间可能出去晨运啦，又或者如果你夜晚工作嘅朋友咧都要小心。 嗱，首歌咧，可能咧，你对呢个广东话版本咧系熟悉啲嘅，大家有冇觉得咧个乐谱好似似曾相识咁？冇错，就系芬妮姐姐嘅《每当变幻时》，揾嚟呢一首老歌嘅版本有崔萍姐姐嘅呢一首嘅，啊唔系，系紫薇姐姐先啊，《月光小夜曲》啊。好，咁啊，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。大致多云啦，初时有一两阵雨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咧又为26度啊，吹和缓嘅偏东风，离岸风势系清劲嘅。展望明日天气咧系温暖，星期一北风系会增强嘅。日间气温咧系逐步下降，星期二同星期三早上市区气温咧会降至15度左右，新界咧系会再低2-3度嘅。室外温咧，而家系23度啊，相对湿度83%。嗱，头先系讲崔萍姐姐啦，因为我跟住系会播崔萍姐姐嘅歌嘛，好喜欢嘅呢一首《总有一天等到你》。 山又高呀，水又静，你在东来，我在心，山把我们分，水把我们离，我只有天天等着你。海无边呀，洋无底，你在 冇错，人咧系要有盼望嘅，即系如果你成日都觉得所有嘢都系做唔到嘅话咧，咁就一定个人就会唔开心噶啦。所以咧，无论咩嘢都好，我哋一定要奋斗到底，终有一天一定等到你最想嘅结果嘅。崔萍姐姐，终有一天等到你。 他难在黑夜给我 孙姐姐嘅呢一首《永远的微笑》啦，咁啊讲紧笑咧，就应该所有人都好中意嘅，即系尤其是吓、啊、你见到啲 B B 仔咧喺细个嘅时候，可能瞓得好冧嘅时候咧，佢一路都系展示一个好甜蜜嘅笑容嘅时候咧，你就会觉得嗯，佢嘅笑容应该系最亲切，呢、這个永远嘅笑容应该系最靓嘅。咁当然啦，你话咧，如果成日都扁口扁面嘅，就系、是、啊人人见到你都怕啦，咁所以咧，无论点都好啦，永远喺个面上面都流露住一个笑容，相信好多人都会好喜欢你嘅。听过咧有周璇嘅《永远的微笑》之后，我哋有陈任哥哥嘅出现啊，我哋不如喐下身啊，一齐跳下槟城宴。 啊，春色绿夜惊渐凹，夜树影衬着那开阔雨画。阴劲风送叶声夕阳斜挂，你看看那、艳雷满双双花荫下，马来亚春色绿夜惊艳啊，撩眼底那绿柳花里变卦，芬芳桃花与树香美艳如画，我最爱那。春日里鲜花还化，情侣们互吐情话于椰树下，若两情深深相印，到春光心中更爱他。马来亚春色绿夜惊艳啊，椰树影衬着那海角如画，春风送一片绿香野外林挂，春风鲜花心内各舒畅落也。午夜互诉情话于椰树下，情侣在芭蕉曲径，一双双双会诉情话。马来亚春色绿夜惊艳啊，椰树影衬着那海角如画，心轻快只见艳花万绿重挂，春风吹花心内各舒畅落也，心内各舒畅落也，心内各舒畅落也。 陈荫哥哥嘅呢一首《槟城宴》啊，系咪觉得喐下身都会好啲咧？尤其是咧今日有少少雨咧，唉，梗系觉得咧有啲周身骨痛咁样。点解咧？因为翻风啦嘛，吓、啊、下个礼拜一又话冻啦，咁仲唔系天文台啲风湿报告出晒嚟？ 雷山手。 女杀手出场啦，冇错，就是我哋嘅宝珠姐啦。时间嚟到早上嘅5:28啦，相信咧，可能你哋如果后生啲嘅，可能唔知边个系宝珠姐咁啊。但系我谂你阿妈啦，或者你嫲嫲啊、婆婆啊，应该都曾经为过呢一个嘅啊宝珠姐而疯狂噶。我亦都知道而家都仲有好多朋友仔咧，好中意宝珠姐嘅。咁当然啦，你可能你自己都识宝珠姐啦，系嘛？咁但系咧，确实宝珠姐真系有一个好独特嘅一种嘅风采喺度嘅。事实上系。好啦，望个钟咧，好快到呢一个上昼嘅上昼嘅5:30啦。咁所以咧，一阵间就会听到5:30嘅新闻简报啊。咁亦都要再次提你啦。咁啊，星期一咧天气会转凉啊。要做好呢一个嘅保暖措施啦。除此之外咧，就更加咧要令自己身体可以强壮啲。点做？如果未打呢个冬季流感针嘅朋友仔咧，都可以考虑下，因为始终如果真系有啲咩事嘅时候，你自己都会担心，究竟我系普通感冒啊，定系会中咗呢个新冠肺炎噶嘛？系咪？ 清晨5:30，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。奥地利嘅确诊人数持续上升，星期四录得破纪录，超过15,000人确诊。 总理沙伦贝格宣布下星期一起恢复全国封锁的措施，是首个重新实施封城的欧洲国家。再度封城初步为期20日，在实施10日后评估成效。他又宣布出年2月强制所有民众接种新冠疫苗。他表示经过多个月的游说，仍然未能说服足够民众接种疫苗，指责拒绝打针的人有如攻击卫生系统。两项决定都引起部分国民不满。国会第三大党极右民主党计划在当地的星期六上街抗议，形容奥地利是一个独裁国家。邻国德国近日的确诊个案超过6万宗，创出新高。卫生部长斯潘表示，不能够排除会效法奥地利一样重新进行封城措施压制疫情。匈牙利确诊数字亦创新高，当局将强制所有医护人员注射加强剂，规定民众要在大多数场所戴口罩。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出授权，让所有成年人接种辉瑞和莫德纳的新冠疫苗加强剂，相信疾控中心稍后将同意实行。美国至今已经有3200万名长者以及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民众已经接种加强剂，个别州份更加容许所有的成年人接种加强剂。美国近日新增个案超过10万宗，专家预料冬季确诊个案会激增。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和评估研究所预计，去到明年3月，美国累计死亡人数将会超过86万人，最坏情况之下会有近200万名患者死亡。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，当地平均每日新增超过8万5000人确诊，比起一星期前增加 14%。 研究人员预测，美国的疫情将会出现类似欧洲国家的反弹情况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，白俄军队绝对有可能协助难民经过边境进入波兰，但他否认邀请难民去到白俄罗斯并引发边境危机。卢卡申科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，白俄属于斯拉夫民族，有良心，白俄军队知道这些难民希望去到德国，可能有部分军人有协助难民这样做，但他不会展开调查。对于欧盟、北约和美国指控白俄罗斯邀请难民去到当地再转到其他欧洲国家，卢卡申科否认，他表示他没有邀请难民过来引发难民危机，事实上他不希望难民过境白俄罗斯。但卢卡申科表示他不会阻止难民，因为他们是要去到欧洲国家，希望欧盟不要拘捕他们。选管会主席冯华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网上候选人简介会，冯华提醒绝大部分选民在今次选举只有地方选区一票，即是只会获发一张所属地方选区的选票，和过往一人两票的情况不同，而选委会界别的选民将被编配去到会展的投票站。至于会不会在口岸设票站，冯华说知识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正是同中央有关部委研究，如果可以让在内地的选民在香港投票，选举事务处会为若需落实口岸票站作准备，如果有进一步消息，会当局会尽快公布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5601点，跌268点，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97点，跌6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：港元7.79，日元114.02，瑞士法郎0.929，加元1.245，人民币6.388，英镑对美元1.345，欧元对美元1.129，澳元对美元0.723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7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46.56美元，卖出价是1847.17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初时有一两阵雨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大约26度，吹和缓偏东风，离岸风势清劲。展望听日天气温暖，星期一北风增强，日间气温逐步下降。星期二三上昼市区气温降至到15度左右，新界再低两三度。而家嘅气温系23度，相对湿度83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2.6至94.4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

一首咧好耐好耐以前嘅一首嘅作品，黄以嘉嘅《心事》，嚟自咧呢个电视剧嘅《富贵荣华》里边揾到嘅插曲。会唔会唔知咩叫富贵荣华，亦都唔知边个系黄以嘉，更加未听过《心事》呢首歌咧。不过有翻咁上下年纪嘅，应该都听过。呢、這个朋友，我谂真系可能真系三岁到八十岁都认得佢啊！啱啱寻晚咧喺佢哋嘅电视台咧，啱啱就颁咗个五十年金禧服务大奖俾嘅佢，大家都称佢为阿姐嘅黄明全。用爱将心透， 情长中几多高手，用爱将心去透，就像你透得知情，胜我一世忧，用气 从小已经好喜欢嘅阿姐，特别系佢嘅工作嘅一啲嘅态度，真系好值得人学习。汪明荃用爱将心透，记得咧，上星期就播咗好多张德兰姐姐嘅歌曲啦。咁有人就话，点解冇播呢首嘅？系呢首都要播下。 流泪呀，留住痴心伴侣，我的话愿君心记取，既然君中劫难难自救，我愿死生也伴随。如痴心伴侣， 自救，何愿死生也伴随？若要死，愿生生死去。 姐姐嘅愿君心寄取，好啦，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。嗱，头先四点零钟咧就落住毛毛细雨啦，咁啊而家出边点咧我睇唔到，因为咧直播室系一个密室嚟嘅，咁但系咧天文台就可以话到俾我哋听究竟出边嘅天气系点啦。大致多云啦，初时有一两阵雨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咧约为26度，吹和缓嘅偏东风，离岸风势咧系清劲嘅。展望明日天气咧系温暖，星期一北风系会增强，日间气温咧逐步下降。星期二三早上市区咧气温系会降至15度左右，新界咧系会再低2-3度嘅。室外温23度，相对湿度83%。 你可知否？你追我逐去将河山改，醉了百般愿，令到心心难再。恨有几多种？你憎我夺那恩情不再。几番醉，竟需要断爱。独把风雪，心中可有感慨？在你心里，是否空虚如难耐？梦里几番。恨你深沉苦海，梦里几番意掩饰失去热爱。 Bye. 梦里浅化，叹息住颜角。 佢个名字叫做爆翠微，我哋亦都有一个称号叫佢做红豆姐姐嘅佢啊，梦里几番爱。 是他也是你和我，同相亲相爱也相争，大家偶遇在人海，你我各留痕，几许欢愉悦事，多少爱和恨，那狂潮卷起，灿烂又缤纷，是苦也是甜美， 今朝做嘅歌曲系咪令你好多脑海里边嘅电视剧嘅回忆咧？呢一套会唔会都系你其中一套嘅回忆嘅电视咧？我哋有狂潮谷姐关谷英嘅歌声，哇！呢套再旧啲啊，可能你都未必睇过。佩佩其实未睇过，不过首歌我系识唱嘅。 为怕歌里变咗心，情人泪满襟，回因种种偏作恨海里，离合一切亦有缘分，缘与歌里两相亲，情人共忍心，最惊恩爱一旦受波折，难忘佳老恩小爱民，成怨恨，心则伤醉，诗也化蝶，几许所愿情深，莫叹失意白今生，难求谁穿心，赤丝千里，总已系足旅，缘分天赐，不必缘分。赤丝千里，总已系足旅，缘分天赐，不必缘分。

啲幼民出咗嚟啦，然之后咧就好痕啦，系咪好干啦？咁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呢啲嘅皮肤嘅干燥同埋痕痒咧？想知咧就留意住砖头翻嚟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。不过更加有一样嘢想知，就系睇下你今日嘅日子啦。2021年11月20日星期六嘅早上啊，农历咧就系10月16日。室外温23度，相对湿度81%。今日咧都仍然系温暖，听日都系。去到星期一就开始转凉转冷啦。记得攞翻你嘅御寒衣物同埋被铺出嚟，今日好嗱嗱声去洗啦。呢、这个时候我哋有歌神许冠杰， 难分真与假。人面多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善伴水滴不分差，无知井里蛙，徒望添性价，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雷声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，心公正白璧无瑕，行善积德最乐也。 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到咗呢个星期六啊，喺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嚟到呢个时分咧，除咗有佩佩之外咧，当然仲有我哋嘅老友记啊，香港老年学会会长、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。梁医生，我哋又见面啦。 系，大家好，早晨。 早晨，早晨啊！喂，嗱，近排咧就开始转季咯，终于感受到凉啦，同埋感受到有干燥嘅天气。不过咁一转季咧。啊，身体啲问题又走出嚟啦，咁啊，转入秋季，大家都知道会干燥啦，系咪？哇，啲皮肤咧晒得好紧要，痕得好紧要啊，点算啊，梁医生？ 系因为我哋喺秋冬季节就系北风开始吹嚟啦，吓，北风开始吹嚟嘅时候咧，就话 那些空气在经过大陆之后才来到香港，即是说我们经过的不是海洋，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吹南的风，那即是海洋里面的风呢，就是那个湿气就会比较重，所以在到冬季的时候呢，我在北方吹来的风呢，基本上在陆地里面呢，水分基本上都会很多时候都会少了，那就是个比例上是干燥的，香港的冬天是更干燥，但是有朋友其实有些地方去外国，譬如说温哥华冬天是冻的，湿的， 因为它落雪嘛， 湿的，它因为它的那里是啲风势不同，可能海洋那边多啲啦，所以咧它就会湿啲嘅，咁喺香港咧就是冬天咧就是干燥，其实绝大部分地方冬天都比较干燥少少。 其实你问佩佩，佩佩中意干冻多啲嘅，因为干冻咧真系冇咁冻嘅，哇，湿冻真系干冻 系冇咁冻嘅。其实我哋曾经试过这个1996年的时候曾经说冻死很多人，那时就湿冻。 我记得有一年好像去到两度啊，甚至乎即两度是叫普遍，我们即读出来叫两度，即全个香港都是两度或者以下。是曾经我记得有试过是跌破了零度。我记得那年都是很湿的，因为那个窗是雾气很重要的。 湿气公屋的时候是会冻一点的，即觉得比较冻一点的。所以我们有个好处有不好处啦，即是冻得来干。咁系干咧，头先就会嗰个问题啦。喺个冬天嘅时候，干燥咧就会引起一啲皮肤嘅问题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其实因为咧，我哋个皮肤咧不停地都会出汗啦，出汗就会挥发啦。咁你挥发出汗咧，就话喺冬天嘅时候，你个挥发嘅可能性会高咗啦。即系话，因为你个差异紧要啊，所以相对湿度得20度、30度。同相對濕度是60-70%咧，其實你個皮膚裏邊揮發嗰個速度會快咗。咁我哋啲皮膚嗰、那個即係表面層嚟講，我哋要即係比較健康咧，就話我哋夠濕潤就好啲。即係當你一出咗啲汗咧，佢即刻飛咗咧就會乾。咁乾有咩嗰個所謂後遺症咧？其實乾嘅意思咧，即係話我肉眼睇唔到嗰個改變，但係如果你用个比较大好大嘅一个放大镜睇个皮肤咧，其实咧佢都系一格格咁嘅。咁一格格嘅咧，就话我哋靠翻啲组织里边去黐连得到佢。咁但系当我啲水分挥发嘅时候咧，其实我一格格每一格细胞之间嗰个边位咧，就话佢拉大咗啦。佢拉大咗嘅时候咧，我哋就会觉得，诶。嗰、那個就會乾啊，咁啊皮膚乾燥，我哋俗語講話皮膚乾燥啦，皮膚乾燥咧，即係話你會覺得會再痕癢嘅情況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主要嘅問題。 系啊，其实咧你好容易见到噶，因为皮肤干燥咧，你就真系见到你嘅皮肤有一格格纹出现啦。如果你好湿润嘅时候，你系见唔到啲纹噶。 系啊，佢会黐埋咗咁嘅。 同埋咧，嗱，近排你都知呢近呢两年大家疫情嘅关系，大家洗手又洗得多咗啦，系咪？咁亦都用呢个洗手搓手液成日嚟洗啦。哇，对手咧直头爆擦爆到咧，完全系即系好多伤口嘅。咁喺呢个情况下，我哋点样去帮自己令到？自己啲皮肤冇咁爆擦同埋冇咁痕咧，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做预防啦。咁我哋就系咩人士都重要喺，即系其实开始进入冬天，即系其实应该咧就系我哋预算喺一个月后咧已经开始冻嘅时候，已经开始做皮肤护理嘅。 哎呀，咁而家已经系 迟咗少少噶啦， 11月噶啦，迟咗少少， 迟咗少。当你哋话冻嗰阵时，即系北风嚟嘅时候咧，你即系做咧，其实咧。你身體咧已經有改變了，即係改變咗咧就去難搞翻轉頭，所以咧其實預測咧，其實你9月、10月咧，其實就要開始預先做皮膚護理，咁尤其是可能你年紀比較大啊，你嗰啲老人家咁，你要早少同佢做一啲皮膚護理喎、如果唔係咧，其實你唔做咧，最終嘅結果咧就係同你投訴。就话我周身痕啊，跟住拗到成拗到成身都起晒红线啊，咁嗰阵时就好难医得好喎，所以预防胜于治疗。咁咧其实话应该咧系未曾翻北风之前咧，即系可能两三个星期都会预算北风啦。 咁又香港嘅天文台好准嘅， 嗯， 佢话俾你听，我两个礼拜后会冻，咁就未冻之前咧，嗯，就开始做皮肤护理咯。 咁要做啲咩护理咧？系咪搽厚厚嘅呢一个嘅润肤膏咁样咧？ 但其实呢个润肤方面呢，其实好多唔同嘅选择嘅。其实我哋好多时接触唔同嘅一啲病人啊，或者一啲长者呢，好多时呢呢一隻就啱佢，或者另一隻又唔啱佢。 嗯，啱，嗯，你又未必啱我，啱我又未必啱佢。 係啊，市面上有好多类型，啊，譬如一啲马油啊、椰油啊、一啲润肤油啊，咁其实呢係个个唔同嘅。咁，嗯，有时呢我哋都要去测下。咁我哋基本上头先你讲一啲油类，咁， 嗯， 我哋其实呢啲皮肤嘅嘢呢就有两类喎， 嗯， 一类呢叫 cream 吓， 係 吓霜呀嗰啲叫做， 嗯嗯， 啊，另一啲就係油質， 嗯嗯， 咁我哋要睇啦，其实呢嗰啲所谓 cream 嗰啲呢，即係霜嗰类呢，其实係水劑嚟嘅， 嗯， 即係佢嗰个啲膏呢係溶落去係水分， 嗯， 咁水分意思呢就搽落嘅手啊皮肤度呢，佢就係隨住個水分去揮發㗎。咁所以我哋有時見到啲朋友呢就用啲面霜呀啲呢反而仲唔好㗎喎。咁我哋要記住啦，其實佢嗰，那個即係潤膚嘅呢件東西係油質定水質，呢， 嗯， 個最基本嘅原則嚟㗎， 嗯 啊。即係你查所謂 cream 嘅呢，其實係冬天唔適合嘅。 咁冬天应该系搽厚啲嘅， 即其实又唔系要厚嘅，即系要一啲油质喺度咧，系， 嗯， 保持喺个皮肤上边咧， 嗯， 系唔会随住水分挥发而流走。 咁我屋企有花生油，有粟米油，得唔得噶？ 嗱，其实咧好多时咧，我哋会用咧，即系呢啲油咧类似嘅，不过啲油咧就系比较即系唔系好适合个皮肤啦。咁我比较多用譬如橄榄油咧， 啊，系，哦，而家都有人用椰子油嚟到搽身嘅，哦， 系椰油都有啲铺头专卖椰油嘅吓， 嗯嗯嗯嗯 啊，即系你椰油咁，你大家好多去日本有冇得去啦吓？ 系，啊，马油啦， 马油啊，咁都系油。咁啲油咧，其实就系都系适合嘅， 嗯， 其实即系冇，其实都冇药成分都最紧要嘅。 同埋冬天咧就容易搽啲嘅，因为冬天佢结咗一层咁嘅膏状咁样搽噶嘛，如果夏天你搽呢啲油咧，就水得好紧要。 椰油变成水噶啦，即系夏天会变成水嘅，冬天嗰阵时咧都系膏，即系香港天气比较热。 嗯， 咁但系当然咧，我哋除咗话要讲系咪搽呢啲油类嘅即系滋润物质咧，其实而家有啲咧都唔系好厚嘅。 嗯， 其实啲滋润嘅一啲嘅油咧喺而家市面上有一啲咧護膚嘅滋潤油咧， 嗯， 其實都係即係輕搽上去咧，就係即係好滋潤。 嗯， 不過咧呢啲品牌可能會 貴啲， 超貴都唔定喎。有啲好，我見到有啲係好好用嘅，即係搽好舒適，又係即係有油劑。都係通常要睇嘅喺嗰個即係個盒裏邊咧，佢咩類別？ 不都系嗰句啦，啱你又未必啱佢啦。就算佢超贵都好，都未必可能啱你噶嘛，系咪？ 啱啊！ 超平嗰啲亦都未必一定系差嘅。 系啊， 咁所以真系要自己试过下先啦。 你预防方面咧，一个重要嘅咧就系话 饮水， 饮水冇用嘅。 系， 反而咧就系话我哋日常洗手啦。 系， 洗手会用咩洗手啦？ 系， 咁如果你话用嘅洗手液咧系好强咧， 系 又会影响。 嗯。 咁， 嗯， 你个冲凉嘅，即系成身身痕啊嘛， 系唔好用咁热嘅水咯。 啱啦，咁好多时咧，我越痕越冲，用热水过我啲朋友嚟到睇医生就话 绿到熟晒咁样。 我呢个妈妈好一痕咧就要去啊，觉得污糟要洗，咁， 嗯， 咧就要用热水洗完咧，嗯，就 唔 即刻好舒服， 但之后就再痕啲。 系啦，啱啦，呢个咧其实影响皮肤就话热嘅话咧，其实我哋水分就洗得。洗晒我啲油去， 嗯， 熱水，咁再加埋用一啲好強力嘅番鹼，咁就大件事啦。咁， 嗯， 所以咧，其實喺冬天嘅時候咧，我哋有啲時候即係皮膚比較嚴重嗰啲咧，其實有時我哋叫佢哋，你可能隔日至真係成身沖涼一次啦， 嗯， 其他時候你抹抹身就算啦。如果你唔係成日出街，尤其是年紀比較大，可能成日都喺屋企嘅，你都唔好污糟嘅啫。咁， 嗯， 你又沖涼嘅時候冇咁熱水。即系我哋叫温和水分，咁， 嗯， 咧对嗰个 皮肤保护性系高多。 反而你话因为惊冻，你开咁热嘅水，不如你将个浴室整乱啲。咁你啲水唔使咁熱，咁其實係相對地會好啲啦，係咪咁講？ 係啱啊！咁另外咧，當然咧就係你要諗啊，頭先講啊，整暖係 咯，暖氣又好容易會整到啲皮膚乾燥。係 啦，任何嘅暖氣都會有影響嘅，即係我哋啲暖氣機啊、啲 暖風機啊、 爐啊嗰啲咧，都會即係令我哋嗰個所謂相對濕度下降啊。 嗯， 即係本來啲個相對濕度係35，你开埋个暖炉，即系热管式嗰啲啊，开埋暖炉好有效射住你，咁咧会降到可能得十零嘅咋，咁咧更加容易爆拆噶啦。 系，咁如果真系要用呢啲嘅，就唔好正面吹啦。咁同埋咧，就系咪挤杯水喺侧边咁，或者挤条湿毛巾喺侧边咁会好啲咧？ 系啦，咁咧你喺个即系如果系一啲暖管式嘅咧，喺侧边咧。摆盆水喺度，咁咧佢就会即系 要抽嘅时候抽嗰啲水，唔好抽你皮肤啲水。 个水咧可能热就好啲啦。 嗯， 你唔系冻水啊，啲热水有啲 蒸发， 有啲蒸发，有啲蒸汽。咁当然咧，市面上而家好啲啦， 系咯，放湿机咯， 蒸汽 系咯， 有蒸汽嘅一啲嘅类似嘅暖炉啊。 嗯， 咁咧佢就会提升嗰个湿度。 嗯，咁放湿机得唔得？ 放湿机都得嘅，吓、啲水分，即系咁。如果你有啲即系蒸汽暖炉咁啊，比较上好少少嘅。 咁、总之就系预防胜于治疗啦。你话喂，我未开始，唔紧要，由而家开始啦。冬天先至啱啱开始啫，系嘛？ 系 系啦，咁就好过唔做啦，系嘛？系啦，咁同埋都系一样嘢啦，就系、是、要勤力啲去查嘢啦，系啦。咁同埋即系啱佢又未必啱你啦。总之试啱咗，觉得嗰样嘢好嘅，咁就 keep 住用啦。 预防胜于治疗。因为如果你真系出现皮肤问题咧，那个手尾就会长啲嘅。 嗯，大家希望呢个冬季都帮到手，令到你哋大家唔好咁身痕啦吓。 系 系。好，咁今日咧唔该晒林万福医生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探讨下啦吧。拜拜。 拜拜。 在诉说千百段旧情，河流在细说星星叮咛，仍是你忧郁的眼，我真的不知你的心可会平静。河流像替我轻舟慢驼铃，悠悠地细唱心中恋情，摇着那小小花伞。看山色青青，你的歌可更动听。来因何故像画那样美？来因何故清新的意境？童话式的堡垒添心中幻想，公主的恋歌今天再度听。来 有麦建文主场嘅《莱茵河之恋》，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:28过啲啦。 河流像替我轻舟慢驼铃，悠悠地细唱心中恋情，摇着那小小花伞，看山色青青。 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，约定你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，拜拜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。 早上六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。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，首先为12至17岁群组接种科兴疫苗，需要打两针，每针相隔28日，其后再逐步推展至其他年龄群组。政府会尽快公布接种详情。委员会表示，经审视科兴疫苗第一、二期数据，以及主要在内地的大规模接种经验，认为科兴疫苗对3至17岁儿童及青少年来讲是安全可靠，没有令人担心的信号。至于为什么没有建议让3岁或以上儿童可接种科兴疫苗，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形容，循序渐进先是上策，未来多做教育工作，聆听家长的担忧，或者可以在出年新学年让小学生接种科兴疫苗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，关注菲律宾船只在南海被中国海警船发射水炮。普赖斯批评中方的行动令区域紧张恶化，侵犯国际法保障的南海航行自由，亦破坏建立在法规基础上的国际秩序。他警告，一旦菲律宾的船只在南海遭到武装攻击，美方将启动美菲两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早前 表示，菲律宾两艘补给船未经中方同意，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。中国海警船依法执行公务，维护中国主权和海上秩序。奥地利的确诊人数持续上升，星期四录得破纪录，超过15000人确诊。总理沙伦贝格宣布下星期一起恢复全国封城措施，是首个重新实施封城的欧洲国家。再度封城初步为期20日，在实施10日之后评估成效。他又宣布明年2月强制所有民众接种新冠疫苗。他表示，经过多个月的游说，仍然未能说服足够的民众接种疫苗，指责拒绝打针的人有如攻击卫生系统。两项决定都引起部分国民不满。国会第三大极右自由党计划星期六上街抗议，形容奥地利是一个独裁国家。邻国德国近日的确诊个案超过60000宗，创出新高。卫生部长斯潘表示，不能够排除会效法奥地利一样重新进行封城措施压制疫情。匈牙利确诊数字亦创新高，当局将会强制所有医护人员注射加强剂，规定民众要在大多数室内场所戴口罩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初时有一两阵雨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大约26度，吹和缓偏东风，离岸风势清劲。展望听日天气温暖，星期一北风增强，日间气温逐步下降。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，新界再低2-3度。而家嘅气温系23度，相对湿度79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， 各位早晨，欢迎收听11月20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。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。早晨，刘国华。 早晨，潘洁平。各位早晨。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，先为12至17岁，即是中学生群组接种科兴疫苗，之后再推展到其他群组。啲中学生同埋学校方面又点睇咧？一阵听一下。 政府喺前日咧就同饮食业界会面，商讨扩大安心出行嘅使用。咁全部 A 至 D 类嘅食肆咧，咁啊日后都要实施噶。业界咧亦都有向政府提出一啲要求，咁亦都相信全面使用安心出行之后 ，A、B 类的餐厅都会逐渐被淘汰，一阵会讲下详情。 大围前晚发生的巴士意外，警方怀疑巴士司机行错路，铲上路中分叉石壁之后翻侧。 據講，個車長需要駕駛兩條路線，有工會認為會令車長無所適從，呼籲九巴妥善安排人手。九巴就話相信車長唔會混淆，留意稍後。